我们人类啊，我们智人所喜爱和流传的这些故事多如牛毛，数不胜数。小到可能是我们幼儿时期的启蒙教育故事啊，睡前故事啊，大到可能是我们的宗教啊，这个政治理念啊，普世价值啊。我们可以同时相信几种完全矛盾的故事，是吧？昨天我们讲过，而往往自己并不察觉。但是反过来呢，其实我们又不是真正的能够全身心的去相信某一个故事。我们对于任何故事其实总是保留了一些本能的怀疑，这个也是我们的生物属性。甚至说在我们自己都不怀疑自己怀疑的时候，我们做出的某些相互矛盾的行为在无情地告诉我们，我们其实并不是完全相信那个故事。比如说那些恐怖分子啊，一方面说自己牺牲的战士是去了天堂，一方面呢却要去报复那些送他们去天堂的那些西方国家，这个明显是矛盾的。其实这种对故事的人类本能上的一些怀疑，就保留了一些不相信和怀疑，对于一般人类来讲啊，这个不是一个好的体验，不是一个美妙的体验。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怀疑什么东西的时候，往往是一种痛苦的体验。哎，大家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就我怀疑一个什么东西是好还是不坏的时候，这个感觉和我坚信一个什么理念，这两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怀疑很难说是一种良性的感觉，因为这个怀疑呢，会给你带来某种不确定性。生物是最怕不确定性的，因为不确定性往往意味着某种未知的危险。一个简单实验就是，我给你看一个房间，这个房间里什么都没有，这个房间是空的，然后你站在这个房间的中间，现在把你的眼睛蒙起来，让你往前走，你还是不敢放心大胆的走。为什么？因为你每一步走出去，你都面临一些不确定性，你看不见，你没有反馈，你明明知道里面没有东西，但是由于你的眼睛得不到你的反馈，所以你还是有一种不确定性，你还是会小心翼翼，因为任何不确定性就意味着某种潜在的风险，这个是写在我们生物本能里面的。所以我们本能上就憎恨这种讨厌这种不确定性。所以在我们的传统的道德体系中，虔诚、坚信这两个词是褒义词，而怀疑这个词往往就带有贬义。但是在现代的西方文化中呢，却有一种相反的趋势，虔诚往往被认为是一种精神上的奴役，而怀疑则是自由的先决条件。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后面再讲。我们前面还提到一部这个《狮子王》这部电影，其实这个电影很大程度上就是动画版的这个叫《王子复仇记》哈姆雷特。莎士比亚的这个哈姆雷特中间呢，王子哈姆雷特，他不像这个辛巴那样，不像这个小狮子辛巴一下就明白了道理了，没有，哈姆雷特一直保持了自己的怀疑。他没有所谓顿悟，没有一下子开窍啊，没有像小狮子辛巴那样被这个老狮子莫法沙的灵魂启示了以后，立刻明白了自己生命的意义，自己生命的职责，然后就去履行自己的宿命。没有，哈姆雷特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怀疑。他怀疑什么呢？就是这个 be 还是 not to be。这里要稍微顿一下，我要想在这儿稍微展开一下。因为 be to be or not to be， 这个在中国的电影里被翻译为生存还是毁灭，或者活着还是死亡。这个好像哈姆雷特在考虑的是不是应该自杀的问题。这个理解实在是太肤浅了，而且这个翻译也是不正确的。它的原因是中文里没有 be 动词，西方语言里的这个 be 动词有一个很强的存在的 这样一个含义，中文里几乎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和它对应。我们不太考虑这个存在这个概念，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这儿，我们从哪里来，就是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在中国哲学里面不被考虑。但是这个是西方哲学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本体问题。这个很可能和他们的语言有关，这个后面有语言分析学的一些观点，可能和他们的语言有关，就是说他从语言结构上他就会考虑这个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被莎士比亚提出以后呢，后来就到了这个德国的尼采和这个丹麦的这个Kierkegaard， 就这个名字很长，就是 Kierkegaard， 中文翻译是科尔凯郭尔。尼采和科尔凯郭尔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呢，就开创了现代哲学中的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existentialism 这个词呢，倒还不是他们首创的，而是萨特最早开始用的。萨特呢，也是这个法国的一个很有名的存在主义大师啊。萨特之所以有名，可能还是靠这个波伏娃，这个后面我们再讲。波伏娃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就是写那个第二性女人的那个女权主义者，非常有名的一个女权主义者。萨特是波伏娃的丈夫之一啊，这个我们后面慢慢再聊。还包括像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这些著名的哲学家。我想在这儿先简单介绍一下存在主义，因为后面呢，尤尔赫拉利的各种观点你都可以看到很强烈的存在主义的色彩。首先说尼采，他最有名的一句话，上帝死了，什么意思？那他不是说真的有个上帝，上帝死掉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欧洲人以前的这个人生的意义啊，它来自于一个我们假设的一个外部，外部就在我本体之外的有一个上帝，这个上帝呢，来赋予我们人生的意义。那么在东方呢，其实也是外部的，比如说轮回啊，比如说这个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我们的一个人生意义。这个我的人生意义来自什么呢？来自外部，来自那个汗青，或者来自于那个循环的那个环，对吧？但是如果抽掉上帝这个概念，上帝死了，如果抽掉上帝这个概念，我们如何去寻找自己的这个人生意义？存在主义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客观的所谓意义，因为这个世界是没有目标的。所谓这种目标感，我们人生是为了去追求某一个目标啊，这个世界有一个目的啊，这种目标感是人类的一个内心的感觉。存在主义很标志性的一个理念，就是认为存在这件事情本身 ，be 这件事情本身是极其荒谬的。什么叫荒谬呢？就是说完全没有任何天生的意义，没有天生的理由，你就存在了，一个物体就存在了。宇宙的诞生，万物的诞生，没有任何必然性，没有理由，你就被生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理由，你就存在了。存在本身既然没有理由，也就没有目的，对吧？萨特认为存在有两种，一种叫 being in itself， 一种叫 being for itself。我详细解释一下，什么叫 being in itself？ 比如说，我们要制造一个工具，我们要想砸开一个核桃，我得找一个工具，找一个石头，或者找一把榔头。那么，这个工具本身的本质已经在我们心中了，对吧？我需要一个硬的，我一个海绵是做不了这工作的，它必须是坚硬的，它必须是我能拿得动的，它必须要达到我砸开核桃这个目的。所以这个工具的出生或者这个工具的诞生是有目的的，这个就是 being in itself， 本质先于存在，我先有了这个东西的本质，然后我再创造出它，所以这样的东西的存在是本质先于存在，存在的时候已经有本质了。而人不是这样，人是 being for itself。我们出生的时候没有本质，没有目的。那你说，那传宗接代是不是目的？不是，那是你生孩子的目的，不是孩子本身的目的。这个是有一点区别的。OK， 我们存在于世的这个过程，我们的生命过程，就是要去创造我们生命本质的这样一个过程，去创造我们生命目的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是存在先于本质 ，being for itself。尼采和海德格尔都有类似的这样一些观点，就是说，我们一出生呢，都会受到各种的教育、各种的影响，我们是被塑造的，我们的任何选择都是不得不选择。哪怕你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你说我就是顺大流，我就是随波逐流，我就是顺其自然，那也是一种选择。而所有的选择呢，又都被环境和教育所影响。所以总的来讲，我们就是环境和被教育的奴隶，我们是没有自由的。但是呢，尼采和海德格尔都认为我们应该去追求那种自由。尼采追求的就是超人啊，大家对他的这个超人熟悉的话，就知道他的这个意志就是实际上就是希望摆脱所有的这些奴役。他们认为通过我们面对死亡，才可以开始真正的反省内心，去逼问自己存在的那个意义，或者说存在的那个本质。更极端的是另外一个这个存在主义大师，是法国的这个加缪，他英语叫 Albert Camus， 但是法语里面这个 S 是不发音的，所以就 Camus 应该翻译成加缪比较合适。那么加缪讲的就更加直白，他说唯一的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是什么？就是自杀。你只有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去面对你自己。好，那么你大概了解一下什么叫现代的这个存在主义哲学之后，我们回过头去看哈姆雷特的这个 to be or not to be 的真正的含义，不是问什么这个生存还是毁灭，他就是在逼问人生的意义，到底是应该沉沦呢，就 not to be 沉沦呢，随波逐流呢，还是说去寻找自己 to be 的那个本质，寻找自己人生的意义。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哈姆雷特就是一个现代式的英雄。因为古代人呢，他根本不愁这个事儿，人生的意义早就被定好了嘛，对吧？就是这个基督教早就给你定好了，你人生的意义就是服从上帝，听从上帝的教诲，然后死了以后上天堂与神同在，这就是你人生的意义，对吧？那么现代和古代的差别就在这儿，古代人是有明确的人生意义的，而现代呢，你必须自己找。尤尔赫拉利讲现代的人生意义的故事，就好像一个超市。现代人可以随意的挑选啊，反复的尝试，然后呢，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那个故事去相信。哎，但这个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个是有中间是有一些反复的。比如说像后来发展出来的这个法西斯主义啊，他提出一些理念，要求你更加虔诚的去相信他，不可以去怀疑他，对吧？这是因为追求自由是我们的一个本能，但是不愿意自由也是我们的一个本能。很多人是不愿意自由的，真的，因为他们不喜欢不确定性啊。自由本身它就是要带来一些不确定性，因为你要求自己为自己负责，你要而且你看不到前面是什么，对吧？这个显然不如跟随一个伟大领袖啊，将自己融入一个伟大领袖的那个伟大事业啊，这个更符合原始的人性啊。 所以回朝的时候呢，这个法西斯主义会更严格的要求你去忠于一个故事。但是总的来讲，现代社会的趋势呢，还是有越来越多的自由选择，你自己去选择你自己的人生意义。这个听起来真的是很不错，对吧？但是如果你仔细的设身处地的去想自由主义的原则下，你去选这些故事的场景的话，就有问题了。问题在这儿，当你开始选择的时候啊，你肯定是你不会一开始选一个就相信，对不对？你会抛弃一些故事。那么当你抛弃一个故事的时候呢，你抛弃它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它呈现给你的那个价值，你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你觉得那个不是真的价值，对吧？简单说，你看穿了那个故事，那个故事好像你觉得哎那是假的，对。但是当你真的选择了多次之后啊，你会发现所有的故事都是假的，对不对？所有的故事都是人为设置的，这个就太可怕了。你想象这样一个超市，说你可以自由选择，但是你选来选去之后，发现整个超市里卖的全是假货，那你怎么办？是不是有点绝望？但这个不一定是一个坏消息，因为这个起码可以告诉你一个真相。这个真相是这样，就是现代的人生意义啊。它根本不是一个制成品，不是一个别人给你做好了，然后由你任意去选择，然后你选择哎喜欢你就使用，不是这样一个东西。没有什么神的经卷可以告诉你人生的意义，甚至没有什么在我之外的东西，别人给你制定好了，能够告诉你你存在的意义。给予我人生意义的是我自己。是我让这个世界变得有意义，而不是这个世界赋予我存在的意义。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后面我们还会提到，这个也是存在主义的一个重要的观点。《星球大战》的导演乔治·卢卡斯啊，1988年还出过一部没有那么有名的一部这个魔幻电影叫《Willow》。这个其中的主角呢，他是一个小矮人叫 Willow 啊，他一直梦想。要想成为一个最伟大的巫师，有一天呢，有一个真正的巫师来到他们这个小矮人村子，想挑选一个学徒。那么 Willow 呢和另外两个小矮人就去参加挑选。巫师伸出他的右手，张开手指，就问他们说：“你们认为哪一根手指有控制世界的魔力？”这三个小矮人各挑了一根手指。但他们都选错了。那巫师呢，注意到 Willow 的表现有一些异常，就悄悄地问他，就说：“你在选择的时候为什么犹豫？你告诉我你的直觉是选哪一根？”Willow 呢就觉得有点尴尬，说：“这个听起来挺蠢的，我的直觉是选我自己的手指，不是你的手指，是选我自己的手指。”巫师说：“啊哈。”这个才是正确的答案，但是你对自己缺乏信心。这个就是自由主义反复告诫我们的故事：相信自己，是我们自己的手指撰写了圣经，是我们自己的手指撰写了《可兰经》和《吠陀经》。啊，《吠陀经》就是印度教的那个经典，吠陀的意思就是 knowledge，就是知识或者叫启示啊。我们自己的意识给了这些外在的东西以统治我们自己的力量，他们的价值仅仅在于我们的承认，是我们自己给予了那些神圣的经典以他们的神圣性。那基督徒不会承认吠陀经的统治的，因为他不承认吠陀经的神圣性嘛，那吠陀经对他来讲就一钱不值嘛。耶路撒冷号称是圣城，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也没有多少神圣性，最多是个历史古迹，对吧？因为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这个思想不承认那个神圣性。 没有什么东西是客观上美丽的、神圣的，或者说是超乎自然的，这些都仅仅是我们人类的感觉。一个漂亮的红色的苹果有吸引力，一坨粑粑很让人恶心，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的感觉。如果我们把我们大脑里的这个感觉，这个大脑神经里的电信号阻断的话，我们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客观的物体，没有任何高低贵贱、喜好憎恶的这样的感觉。我们原来本能的希望将我自己融入一个别人已经制定好了的关于宇宙的这样一个宏大的故事里面，从而找到我自己的角色，找到我自己的人生意义。但是真相恰恰相反，外部的世界不会给我们人生意义，而是我们反过来给予这个世界意义。我的使命，我的人生目标，我的人生目的，不是去顺从那些已经制定好的宿命或者那些达摩，我们前面提到的达摩。那么如果我处于 Simba 或者 Arjuna 那个王子，我们前面提到那个故事，处于那样的位置的时候呢，我会自由的选择自己真正喜欢的那个意义。换句话说，我可以创造自己的宿命和自己的达摩。自由主义要创造自己的人生目的，它不是一个一次性的一个伟大的工程，而是随时随地都在创造新的价值和新的意义。我生命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欲望、自己的发明去创造这个意义。所以反过来，任何阻止这种探索和创新的，阻止我们去感觉、我们去思想、去发明的这些行为，都是在限制意义的产生。自由主义就是要反对这些限制。上面的这些话呢，也可以看出，尤尔赫拉利是深受这个存在主义的影响，起码是深受萨特的影响。萨特就是极力反对任何这种限制，这种 limitation， 因为他们缩小了人的这个自由选择的余地。萨特还有一句名言叫他人就是地狱，这句话也是被传的就是完全变形了，完全就是错误理解的太多了。就是很多人说你他人就是地狱，说明萨特很自私，只顾自己，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萨特的真正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都是自由的，我们都可以选择，那么我们选择的边界在哪儿呢？就是他人选择的自由。我不能说我选择当奴隶主，对吧？因为很少有人会选择去当奴隶，对吧？你不能说我为了满足自己的选择自由，我去强迫别人当奴隶，对吧？我去剥夺别人选择的自由，这是不行的。所以萨特讲的这个他人即是地狱，实际上是在讲我选择的这个自由的范围应该尽可能的大，然后它的边界仅仅在于别人选择的自由。好，回到书上，自由主义尤尔赫拉利讲只有两戒啊，相对于这个旧约的十戒来讲，他说只有两戒。这两戒是什么呢？一个就是创造，一个就是为自由而战。创造呢，就是自由的体现，可以是这个创造诗歌、发明创造啊、探索某种新的生活方式。什么意思？这个就提到萨特的情人波伏娃。波伏娃一生他都在为女权而奋斗，就是他个人的生活呢，实际上是在探索一种新的两性之间关系的一种生活方式。总体上来讲，他不是一夫一妻制，肯定他是一妻多夫，但原则呢是建立在相互自愿的这样一个比较前卫的一种探索上面。这个就是创造。而这个为自由而战呢，只是尽一切可能去消除那些对我们的这个创造活动所设的那些限制。 这种限制也可以包括物理上的限制。所谓科学探索，就是去消除这些物理的限制。比如说，我人以前是不能飞的，对吧？但是我通过科学探索，我可以通过一些工具，我能够飞，甚至是飞出地球啊，这也是一种这个为自由而战这样一个概念。好，这听到现在都觉得很不错，对吧？但是它背后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些创造也好，为自由而战也好，它后面都涉及一个十分敏感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叫自由意志。好像都是我们在做这个事情，我们通过自己的意志去做这个事情。尼采是最喜欢这个东西的。所有这些东西听起来好像都有一个自由意志在背后起作用。那么这个自由意志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留在明天来讲。好，谢谢大家收听。